各位，上次讲到北国军政最上层人士睇把大功告成一事即将到嚟，准备大庆祝嘅，点知接到绝密信两封，话今次行动失败咗，东方军总司令一班重要人物可以逃过死劫嘅原因呢，已经查明啦。原因系我哋嘅情报处长喺至关重要嘅时候叛变出逃，系佢直接通知敌方紧急离开咗嗰座能人和尚寺。唉，读完呢啲电传嘅时候，真系有如致命打击。北方军总司令两只眼显出绝望神情，一闪而过，最后突然间用力合埋，实唔睇任何嘢，右手轻轻放低烟斗，等于停止吞云吐雾啦。咁嘅举动系咪深思熟虑，所有外人都不得而知。就喺呢时，国王办公之地由远到近就听闻有轻脚步声入咗嚟，好快总司令耳仔边有人喺度小心谨慎，实行住最细声嘅讲话。报告总司令，第三篇特急电传到。继续睇，快啲攞嚟。嗱，电文如下：报告上司，我哋嗰个叛变嘅情报官员现已查出，佢系情报处长姓欧，全名叫欧德。此人从前是现任博大军校校长马海举荐进入我情报机关的人，欧德和马海共事10年以上。北国总司令看完第三篇电传，知道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就慢慢离开坚硬最名贵巨木制成的精雕大宝座，即时又有人再点着精巧美妙的烟斗，内有兰花最香味的烟丝，立即再作吞云吐雾漫步来回走动的总司令，他已经一一想起了。当年马海做一个小地方情报处长的阵，带着手下的头号马仔，原来就是那个该死的欧德，抵枪毙100次的欧德，当时是任马海手下的大队长。没错，就说他一点都没错。我还记得当年他们成功拆反东方五军联合的334旅，使到那个土匪出身的旅长陆克松整整一个旅人马不止全体起义，还敢向自己的东方军首先开火，死人无数，勇猛快速之下较快到达另一个地方，成立了由我们控制的龙虎山大国。东方军334旅的叛变首领军官陆克松旅长的起义向北国投诚，其政治鼓动效应轰动世界，想当年他们二人的功劳甚大啊。唉，当年公开宣布独立之后的龙虎山国，确使全东方国军政界蒙羞不在话下。唉，谁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几耐新战争爆发，后尾皆因马海唔愿再战，唔止选择自己最可耻可恶逃命之路，仲秘密之下施妙计，一枪未发，双手向东方军送上龙虎山国，再活生生夹硬将东方造反成功嘅旅长龙虎山大国王陆克松用蒙汗药迷倒，再送入东方军俘虏营。呢个犯咗军法该死罪10次有余嘅马海，只身逃回到北国之后，伪造证据手段十分高明，我哋国内有人成全佢，反而糊里糊涂咁变成咗我哋北国战斗大英雄。事由冇几耐，对方诡计多端嘅东方军蓝天明突然故意错放犯东方国死罪，只对北国有功嘅造反贼陆克松犯到北国，从此马海犯罪证据败露，如此这般嘅转嚟转去， 到后尾我哋内里头乱糟糟，从前立大功嘅降将陆克松反而成咗马海嘅替死鬼，受杀头死刑。好啊好啊，等住嚟，睇嚟我哋嘅真假糊涂都要收场到此为止啦。漫步行，唔停反思，面无一啲表情，照旧镇静嘅北国国王总司令突然转身用手做咗个符号，使到大堆嚟大王唔远唔近同样难受嘅高官们个个快速敬礼，再目送总司令慢慢离去之后，众位大人物先得以解散。总司令行入内室，成咗真正嘅孤家寡人，百般无奈，再坐低等于是一对一同灯火相望，又如向灯火倾诉，讲出冇人听闻嘅密语。佢问：点解我哋出咗天大嘅力气，先得到千载难逢机会，以为必成功？点知得人心者又系远东，令我机关算尽落咗空。我哋北国军政界内尚有几多可靠之人啊？点解呢啲可靠之人偏偏喺非常时期紧要关头嗰阵就唔可靠呢？唉，嗱，今日突然飞嚟不利消息，特大军情，冇办法瞓觉，同样向灯火作无声说话，佢又点会系国王一个人呢？而家总司令部内又见，就算系食咗猛药落肚，亦冇办法入睡嘅，应该会好多。呢度包括副总参谋长陈宇敏，呢位大军官脑海正浮沉喺一层又一层，正喺度问：登啊登，近来莫非国运人运都系注定倒霉？睇嚟唔会，胜败兵家常事啫。事实说明，今日我哋精心策划嘅妙计彻底失败，太可惜啦！唔通好大已经应验咗嗰几句话咩？咩话？最想得到嘅四件大好事，古人系咁样讲嘅。第一件，久旱逢甘雨，当然唔错啦。第二件，他乡如故知，是求之不得。第三件，洞房花烛夜，多年发梦都想的快活到来。最后第四件，金榜提名时，升官发财。四样含多人世快乐之事，四件如此好东西，人啊人，而家最可惜的全部是反转呢。怎样反转法？睇下先啦，久旱逢甘雨，执得嗰几滴；他乡如故知，见面先知系仇敌。本嚟自己嘅洞房花烛夜，突然成咗人街隔壁；金榜提名时，结果系错逆；大欢喜之后嘅失望，简直系攞命啊！陈大将军自己讲完好事，点知道世间大好事又加返两个字，即时变成咗大坏事。喂，咁容易嘅？就係呢阵时脑海里头突然有美好山河一闪而过噃。能人古智啊，我哋秘密工兵人为嘅地雷一下将佢夷为平地。呢个地方我最明白喺边处啦。嗰片伤心之地，今生今世最难忘。想住再想住嘅陈将军，忽然一转念头，慢慢就进入更深度嘅思念。身居富丽高尚官邸内，深夜远处同样睇见高堂明镜照现出灯下之人，佢嘅尊容已经失去平时在万人之上一呼百应不露自有尊威势加严厉。 而家呢位单独无助，身着薄内衣裤，坐得歪斜，两眼发直，面挂泪水，分明系个垂头丧气之人喺度自言自语：情可爱，情可爱，爱爱惨变断头台。最有情最可爱的人儿，愿你夜夜在梦中来。最有情义的救命大恩人啊，你而家阴间何处角落？若能拜祭，下官会倾尽全力；若能再相逢，愿追随住你向阴间来。凄惨与越嚟越多的可怜人，泪水不断。北方国王为国事失去千载难逢好机会而愤恨交织，想杀人又不知从何处落手。比国王年轻多的副总参谋长今夜因为触景生情，想住昔日那片特别国景动情伤心之地流出大堆凄惨眼泪。如此儿女情长的将军实属少见。众所周知，能人古字的废传只是同和尚人士香火收入唯一藏身之地食住生存有关，相信将军决不会为和尚无家可归，从此无一日之食而痛哭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哭？原来陈大将军想念痛哭的非单一国事，因国事闷闷不乐，逐而变成祸不单行，突发想念，埋藏在心底最秘密内心痛苦思事。想念的是从前最深爱的一位美人儿，阅历深的人就会明白切莫幻想那类男女间的单丝疾病和相思苦恼，这类东西转变成病之后历来是无药可治，越重症越危险，天下间患这种思念病而惨死的多到无法子计算。宋朝诗人陆游因为受外来压力逼住同恩爱妻子分离之后，等于铸成相思大病，痛苦的陆游洒泪写出千不该万不该的名句词钗头逢一首，为的是要抒发挥之不去最难受的心中爱与恨。点估到情深似海的唐婉看完之后刺激太甚，即成大病，无几耐就去世。咁又见另一位富有四海归为皇帝的唐玄宗，因为万分喜爱的杨玉环不幸惨死之后，有杨玉环先有昔日欢乐的日子，最深爱的贵妃不在人世，六宫上下冇人可以代替，日夜最美好的追忆是沉入最痛的苦海，度日如年，埋在深处的内伤历来是无药可治。唐明王注定要患单丝大病，几年间就去世了。各位，这些真人真事早成俱往矣。好了，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话说多年前有日北方陆军独立师突然接到三军统帅部命令，火速进兵抢占一座大城池，司长陈宇文反应好快，刚刚两日两夜就占领了这座大城了。敌国东方军知道北军兵力正旺，好厉害，不宜再攻打，就远离这个阵地。少年得知陆军司长陈宇文又一次立了战功，随着战火越烧越大，双方打红了眼，战场就更广阔了。屡立战功的司